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系普天宇内皆黄土嘅。咁啊，听到呢个咧包住四面八方嘅问题咧，你睇唔明今日讲咩咧？正常噶。其实我哋讲咧系化外人有关嘅故事。咁啊，化外人系咩咧？之后咧我哋会同大家讲解嘅。不过同我哋讲嘅咧，除咗我啦、Michael 啦、加齐之外咧，我哋讲咧呢位都系我哋嘅队友嚟啊。其实我哋呢几季咧，其实都有出现嘅。不过咧呢排佢成日都唔喺香港，因为要继续努力进修。咁但系今日咧，我都会视佢为我哋嘅即系重要嘅嘉宾啊，金平。咁啊，欢迎你又嚟啦，系嘛？咁就为我哋一齐讲咧有关化学人嘅故仔啊。咁啊，嘉齐，咁啊，介绍下金平先啊。 嗱，金平就系浸会大学历史系好好嘅人版啦。我好多 人版， 好多同事好好地，好好地人版，好好地咧去教育出嚟嘅。咁佢咁啱就有啲研究嘅兴趣同我即系有啲交搭，所以我哋一齐做咗几年研究。咁主要咧，我哋即係當時去搞清初嘅法制史啦，喺第二個學位碩士學位嘅時候，咁我哋就即係討論咗一啲共同嘅話題。但係咧，即係我同佢最多可能比較多啲交接嘅就係、是、即係做天主教喺在華歷史嘅一啲問題啦。咁我哋遲啲都可能會有啲著作會出現嘅。咁金平就而家喺澳洲讀書啦，咁澳洲跟好好嘅老師嚟到去即係嘗試咧。可能將一啲中國人對於中外嘅睇法喺歷史上面我哋即係可能好多誤解嘅，即係認為即係中國可能從來都係一個大嘅帝國，咁但係一個大嘅帝國，佢又如何同佢周邊嘅民族或者嗰啲可能非漢族，或者咁究竟係咪有呢個漢族好強嘅一個觀念咧？咁呢啲咁嘅問題咧，金平咧就會從法律嘅角度咧去嘗試進行研究。咁今日同我哋去討論嘅話題咧，亦都係即係圍繞住。即係唐朝甚至乎更早嘅時代嘅法律，到即係清末民初嘅時候，即係我哋點樣去用法律嘅角度咧嚟去定義咧中外之間嘅問題。 係，所以其實我嘅研究咧，其實通常都係有一個法律啦，同埋係唔同嘅外人做一個互動。就係頭先老師咁講，就係以前咧就係做明末清初嗰啲原教師嚟到中國嘅故事。咁但係而家咧就係將嗰個嘅法律嘅背景一路追到去唐代咧，就係講下究竟唐代嘅時候點樣去處理，點樣去管治啲唔同嘅外人。咁呢個咧又要講到今日嘅嗰個嘅題目。咁、那個題目就係、是。普天宇內皆黃土，其實咧有個問號，就係話究竟係咪真係普天宇內都係呢個黃所管治嘅地方咧？咁呢個咧就大家可能深水清嘅觀眾都可能知道咧，就係、是、呢個係嚟自《詩經》嘅嗰一句，就係、是、普天之下莫非黃土，率土之濱莫非黃塵嘅一個句子。咁啊，簡單啲嚟講咧，呢句詩咧就係話啊，喺呢、這個即係天所普照嘅地方咧，都係咧呢個黃所管治嘅地方。呢、這個土地上面嘅人咧，都係黃嘅大臣臣子。呢、這個咧就係、是、説明咗呢個係上古時候中國嘅一種理想嘅狀況，就係、是、中國嘅王咧可以管治呢個世界。咁但係咧呢個咧好長期嘅以嚟咧，大家都知道其實佢並不是係現實嚟嘅。咁喺從來咧不斷由呢個嘅上古直至到清代咧，亦都係好清楚。其實中國以外北歐都有好多唔同嘅外族，有好多唔同嘅他者，有好多唔同嘅外人。咁究竟點樣去管治佢哋咧？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係話喺呢個嘅題目下面引申嘅咧，就係話究竟中國歷史上面喺唔同嘅時代點樣去分邊啲係他者，邊啲係人哋，邊啲係自己人咧？咁如果要分嘅時候，咁、那個準則就係點咧？呢、這個就係我哋今日呢個節目要傾嘅話題。 有我中意金平即係其中一啲部分咧，即、就、係、是、反覆我都即係好希望佢上嚟嘅原因就係、是、一個後生嘅學者啦。即、就、係、是、除咗你學問要有一啲部分之外咧，我好欣賞一啲年輕嘅學者係有憤怒，即、就、係、是、簡單講，佢有啲嘢覺得有啲嘢不足。就有啲嘢想講，有啲嘢想繼續做好佢。咁我成日覺得呢一種人係無論係做教師啦、做教育啦，或者係做研究都有需要。即係你要對現實現刻嘅東西要有啲嘢可以想改進， 有不滿， 有不滿， 有火啊！ 嗰陣火慢慢會轉成一個建設性嘅東西。但係如果嗰陣火你唔俾佢發咧，其實你就喪失咗人，可能年青人最重要嘅部分。 其實學術嘅進步就係我哋將對於既有嘅結論。可能係有懷疑，跟住有懷疑之後，去追尋係咪揾到新嘅證據，然後如果係嘅話就推翻，去建立新嘅。 係不過即係我頭先講到咧，即係金平都同佢識咗一段時間啦，即係佢即係好肯學、好肯做，亦都係即係相當好合作嘅夥伴啦。咁啊，講到今日嘅化學人呢個題材咧，不過即係未講化學人之前，我先報稱啊，我係外人啊，喺呢個題目入邊啊，我係唔係好識嘅，所以我先從外人嘅角度咧，先要問一問金平佢做呢個研究嘅睇法，因為呢個研究咧其實好涉及於近世一啲所謂我哋叫做 學史學嘅 paradigm shift， 即係你究竟點樣睇中國？究竟係咪由中國睇外邊，定由外邊睇中國？咁但係要先要了解一件問題就係咩叫外咧？其實啊，即係究竟核心嘅外圍喺邊度咧？定係周圍入邊係咪真係有個內圍咧？喺中國嘅歷史上邊，其實係點樣睇疆土同埋周邊？ 因為一個好嘅問題嚟嘅，即係我諗其實可以分幾個層次。因為如果我哋話係有我者啦、他者啦、有自己人啦、有外人啦，咁當中一定係有一個嘅標準。咁、那個標準點樣去劃分咧？就係、唔同嘅時代有唔同嘅取態，都有唔同嘅維度。我具體啲咁樣講咧，就係話喺文化上面啊，可能係一啲嘅漢人，佢哋會覺得嗰啲同我哋講嘅語言唔同啦，同我哋嘅衣著唔同啦，同我哋文化唔同嘅咧，就係他者。咁但係去到一個嘅帝國嘅層面嘅時候，大家要記得，即係中國過去好長嘅一段時間都係大嘅帝國。咁帝國嘅特質咧，就係會不斷地向外擴張啦。擴張嘅時候，將好多唔同嘅族群咧帶翻嚟國家裏邊。咁我嘅研究其實有趣嘅地方就係想睇翻喺呢個嘅唔同嘅外人喺個帝國裏面嘅身份係點樣樣咧。雖然話喺文化上面，可能一啲漢人嘅士大夫，佢哋會將佢哋視為係外人喺文化上面。但係好有趣咧，就係見到我哋而家嘅新近發現出嚟嘅文獻啦、材料見到嘅話，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咧都係被呢個嘅帝國編成為係普通嘅百姓。同一啲嘅漢人，佢哋享受緊同樣嘅權利啦，佢哋係亦都要有同樣嘅責任，譬如話要交税啦，譬如話要從軍要當兵啦。其實佢哋同呢個一般嘅唐朝百姓冇分別。咁所以其實咧，咩叫他者，咩叫外人，其實有唔同嘅層次、唔同嘅維度。 係啊，正話即係金平都提到一啲有關，即係譬如你係邊個地方嘅人嘅啲觀念。其實我哋現代即係譬如文化研究或者社會學其實好多呢一啲嘅討論。咁其實我教翻俾社科或者一集去講啦。不過簡單啲去講，我哋基本有啲觀念，譬如國族嘅觀念，呢個就係族群嘅觀念，或者係一個種族嘅一個觀念。咁我哋其實呢啲嘅觀念經常喺現代社會裏面被搭埋一齊用，但其實係混亂嘅。即係譬如我哋都用 race， 即係用種族嘅時候咧，係講緊一個即係一個同你嘅血係有關問題。譬如你係黑人，你係黃種人，你係白種人，你基本上一個先天生出嚟嘅一個東西。 外貌 理論上係冇辦法被改變嘅一個 race。咁當然佢所以佢係中性㗎啦。咁所以佢冇嘢，佢就係一個種族。咁而譬如一個當我哋講到族群嘅時候，我哋講緊嘅可能係由因為文化啦，或者語言，或者一個聚居。有一個共通嘅一個相連嘅一個部分，譬如話，你係客家人，你係潮州人咁樣，咁佢係一個有一個族群一個性質嘅一個部分。咁譬如我哋當我哋講國族嘅身份，一般我以前可能你會用國族啦，或者nationality 啦，簡單講就係，咁係當我哋用呢個字嘅時候，我哋講緊我哋係某一個疆域裏面嘅一個人，咁所以每一個人裏面好可能同一時間有三個身份，譬如我可能係呢個中國漢族黃種咁，類似係咁樣嘅一個東西。咁表面上好清晰、好分明、好容易被理解 ，but 當你結合住語言啦、宗教啦、文化啦、生活習慣啦、各種嘅細節啦、諗法嘅唔同嘅時候咧，依啲嘅中間三個身份之間咧，唔一定係好 smooth 嘅，可以係有好多嘅衝突，咁亦都類似近世好多嘅部分。咁而翻返嚟正話講嘅前現代嘅時候，個有趣之處就係我哋冇咁多嘢可以驗到你係咩人，同埋咁所以我哋睇我只用他者好多嘅事就係正話加齊嚟講，可能你樣貌唔同啦，或者語言唔同啦，或者你問你喺邊度嚟啦，係嘛？你從邊度嚟？咁我答你，咁我諗你就係咩人啦。咁所以用咁嘅方法去處理咗可能我者同他者嘅其中一部分嘅分別。 不過我覺得我者同他者呢個思維，我諗全世界人都會有嘅。咁但係喺我哋放翻中國歷史上邊，中華帝國嘅人點樣去睇自己人同埋外人嗰個問題咧？我哋就要有一個比較真係可能代入嘅角度嚟去睇。嗱，點解我你諗下咧？如果普天之下莫非黃土呢句説話涵蓋曬一切嘅，全世界都係中國，咁你唔使煩嘅。咁但係我即係現實嘅政治，或者每個人都會明白到喺個中國嘅地方生活，就知道有中國以內同埋以外。但如果有條長城係一條邊界嘅話，就好清楚啦。咁但係唔係即係有啲時候你個中國嘅領土可能控制到喺長城以外嘅，咁又點樣呢？嗱，我哋要諗咧就係即係自秦國統一天下，其實嗰個地方與個帝國中央之間嗰個關係係一個點樣嘅關係呢？即係我係一個齊國嘅人。楚國嘅人，我點樣理解我係屬於呢個咁嘅集團，或者係呢個咁嘅帝國嘅範圍？咁呢樣嘢，我哋其實要切身處地喺佢哋嗰個角度嚟諗，即係可能咩叫中華文化咧？其實就係咸陽嗰個文化，或者係可能長安、北京、南京嗰個文化，即係我哋喺廣東嘅，已經係一個他者嚟。 咁但係呢樣嘢係咪離開咗嗰個中華嗰個範圍？又未必係。咁呢個思考， 即係當上半市即係一團糟噶啦。即係你講我哋呢個問題就真係好難搞。嗱，譬如一講秦漢之就係一個楚人咧，當然唔會認為我係秦國人啦，所以就打鑊金噶啦，係咪？咁啊，我成日都笑啊，阿金平係秦國人啊。咁啊，定另外一個 秦俑啊，秦俑嘅威風啊。 我其實都可以 call 濕佢，都唔使咁另外咧，第二樣嘢就係，譬如我哋講到語言文字嘅時候，我哋話算體，我哋話算體裏邊演變出嚟嘅秦漢嘅算體，比較近係秦，即係六國時嘅秦嘅算體為主嘅。咁即係見到其實有條演變。咁但係同一時間，你都會見到喺講秦漢嘅時候，譬如講啲漆器啊，嗰啲朋友都係楚國嘅文化。即係其實係融合，咁所以呢個融合過程都好耐啦。我認為可能漢去到武帝之前都係打鑊金啊，即係 所以其實即係喺中國歷史上面，我哋見到嗰個我者同他者嘅關係其實非常咁互動。即係話以前頭先啊，我哋大家講嘅就係喺春秋戰國嘅時代，有唔同嘅國家，咁所以咧就覺得啊，楚國人我覺得我同秦國人係敵國嚟嘅。咁但係到後面慢慢中國統一咗之後咧，慢慢又開始有一個新嘅認同出嚟，呢個係喺中國。咁但係又同時間就因為中國開始嗰個邊疆開始擴張嘅時候，又將唔同嘅族群帶入嚟，新嘅嗰個嘅他者同我者嘅關係咧，又會有唔同。咁一個比較具體嘅例子，大家可以諗嘅就係話，佢哋後面宋朝嘅時候咧，宋朝大家知道其實係一個中國軍事上面相對係弱嘅朝代。咁啊，佢嘅疆土係有一段時間，尤其是去到南宋咧，就退到去呢個淮河以南。咁啊，成個河北咧都唔係當其時宋嘅管治範圍。咁當其時咧，即係岳飛就係一個抗金英雄，就好多嘅金人嚟到。咁喺宋人嘅眼中，即係呢個金人就絕對就係呢個外人係他者。大家如果有 China among equals， yes， 咁如果大家要回憶翻大家當年呢、這個讀過岳飛寫嗰首《滿江紅》，佢就話要嚇壯志饑餐胡牛肉，佢就要將嗰啲女真人係即係當佢係敵人係野蠻人，要食佢啲肉，要憎恨到呢個地步。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咧。今日即係女真族嘅後人， 食人都好野蠻咯。 即係女真族嘅後人就係所謂嘅滿族咧，又成為咗中國嘅即係一個部分。所以其實嗰個我者同他者係一個不斷互動嘅關係。係 啊，大家都即係覺得即係岳飛，大家認為岳飛寫嘅《滿江紅》啦，就即係裏邊咧就非常之慷慨激昂。大家一齊都提醒啊，食呢個胡蠟肉咧，未必係好好味嘅。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上一節其實我哋 generally 咁樣去講咗好多有關化外啊、種族啊、國族啊呢啲我哋常常會用，但係有可能會被混淆嘅觀念啦。咁我哋其實講化外人咧，今集請金平上嚟咧，其實金平我研究唔止啊，但係其中有啲重要嘅例子咧，就係講到唐嘅粟特人嘅一啲嘅情況。咁佢即係粟特都可以被唐朝理解為化外之民啦。咁呢啲化外之民點樣同？在唐朝的世界裏面生活啦，佢嘅狀況係點咧？其實金平咧係做咗一個幾即係詳盡嘅一個研究喺裏面，咁亦都係佢成個化外人嘅大嘅計劃嘅一個重要嘅部分。咁所以依一個部分我哋會嚟緊咧依一節啊，同埋之後咧都會講好多有關粟特同埋當時唐嘅呢個情況。 嚇，不如我哋講開呢啲咁嘅國族觀念咧，你諗下，如果中國係喺列國分立嘅一個環境裏面，咁有他國人喺你本國裏面出現，呢、這個就係一個好正常嘅大家習慣嘅狀態。但係即係所以嗰個中外之間嘅關係係要喺大一統嘅帝國建立之後咧，即係逐漸去形成啊、強化，並且可能係有更深刻嘅思考。咁嗱，我就即係好記得啦，因為有時我哋唔知道喺即係圍住中國邊疆嗰啲人咧，佢哋究竟點樣睇中外嘅關係？因為好少留低啲歷史記錄喺度，即係好多歷史嘅記錄就係可能係處於首都嘅人咧，佢哋去書寫嘅。咁我就記得喺我理解漢朝嘅人點樣去睇有我者他者咧，就係佢哋講啲匈奴人喺佢哋面前出現啊，佢哋係即係高鼻深目。即係呢個同即係漢人嗰啲樣係會好唔同嘅，咁佢哋就即係發現到個他者嗰個存在，咁而咧即係到即係漢朝嘅歷史發展裏面咧，有一樣嘢好搞笑嘅就係好多嘅外族咧，佢哋係投降咗俾漢朝，咁譬如南匈奴咁樣啦，咁佢哋就入居咗漢朝嘅領土裏面，咁啊成為咗漢朝邊疆嘅一啲守衞者咁樣啦，咁我哋亦都知道一個問題。個問題係咩呢？就係後嚟，即係我哋知道五胡亂華嘅事件，就因為呢啲入居咗漢人居住嘅地區嘅外族咧，佢哋唔能夠真係歸化啊！佢哋仍然係保留到好強烈嘅嗰、那個即係種族嘅觀念。咁所以即係有啲時候係即係譬如喺漢末開始已經有唔同嘅官員咧，就同啲皇帝講咧就要灑肉，就將嗰啲外族咧去請翻佢離開 即係中國嘅領土。咁嗰個中外嗰個關係、領土嘅觀念，同甚至乎可能邊疆嘅觀念咧，係咁樣出現。 係頭先即係嘉齊講咗幾次領土同埋邊疆，其實呢個先係最困難嘅地方，因為我第一次講到咧，如何分中外，我哋用個國族啊、血統啊，甚至乎文化顏色去分。但另一種可能而家現即係觀眾會覺得，咁你喺我嘅邊界入邊，咪我自己人咯；喺邊界外邊係人哋他人咯。但係喺中國歷史上，我都想請教金平或者嘉齊，即係其實嗰個邊界嘅含糊，其實係好長時間中國都出現冇一個好硬邊界，呢個係我嘅理解，我唔知係咪。所以你要分邊境入邊同邊疆入邊、邊疆外邊，其實都係有困難，係咪？ 啊，頭先我哋其實講兩幾樣嘢，第一個就係即係中國嗰個嘅內外嘅嗰個嘅態度，以至結於就係話嗰個態度同埋嗰個邊疆嗰個劃線嘅關係。咁其實唐朝咧係一個好有趣嘅朝代，唐朝大家一直都會覺得佢係一個漢，好容易會覺得佢係一個漢人嘅一個朝代，一個漢文化為主體嘅朝代。咁也許咧就係漢文化啦、漢字啦、儒家依然係呢一個帝國嘅主體嘅一個價值觀，以及係佢哋嗰個文化嘅嗰個嘅導向。咁但係有趣嘅同時咧，就是、我哋大家都即係家庭觀眾都可能會聽過，就係話唐朝嘅皇室本身就係一個混血嘅皇室嚟嘅，即係譬如話唐高祖開國嘅皇帝，唐高祖佢嘅皇后就係鬥皇后，鬥氏咧就係一個鬥呢個姓氏嘅，就係一個鮮卑人嘅姓氏。咁啊，與此同時咧就係呢一個嘅唐太宗自己佢嘅皇后長孫皇后。咁佢呢個長孫呢一個氏咧，亦都係一個鮮卑嘅姓氏。更加再唔好講咧，就係話呢個嘅唐朝幾同嘅皇室咧，其實佢係一路即係前喺北魏以嚟咧，係跟過唔同嘅鮮卑王朝咧，其實就係揾食嘅。咁於是乎喺我咁樣咁混雜嘅時代，乜嘢叫做係他者，咩叫我者？即係傳統以嚟嗰一個華夷，去到佢哋嗰個世界觀係點樣去做？呢個其實就係一個 喺北朝嘅統治者好多係鮮卑人咯，鮮卑人都覺得漢人即係他者。 日本好多學者會認為唐朝係一個拓跋國家啦。咁亦都佢哋嘅研究都指出，好多喺中亞世界稱呼唐太宗都係稱呼佢為即係拓跋嘅王，即係佢唔係用唐或者漢即係。中國嘅王去形容佢，拓跋嘅王，咁所以佢亦都喺好長時間同突厥嘅爭端裏面，大家都認為係一個即係紅兩強之間嘅爭端，即係兩個即係簡單講就係外來嘅力量嘅一個爭端。咁而其實之前我都有講過一啲集數都有講，譬如關陇集團裏面一個非常之強嘅一個胡人嘅或者種種外地嚟嘅人嘅血統喺裏面。咁混雜當中，咁所以依個你都見到裏面嗰個故仔其實係點？咁因為時間冇，我有啲細節我都冇辦法。要一定要即刻要去粟特，我哋去講翻粟特嗰個問題啦。一講到粟特嗰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處理緊嘅咧係一個有個咩嘅問題咧？就是、我哋一般咧，如果我哋用中國嘅人嘅諗法咧，我哋會一直認為咧，即係所謂嘅中間嘅亞洲中亞嘅地方咧，就是、一個落後啦、殘破啦、沙漠啦、好乾啦、冇水啦、冇人耕田啦。淨係做啲做生意嘅一個地方。咁呢個咧，其實我認真嚟講，喺好多嘅就算是中學的講述的論述裏面，或者一些普及的歷史的影片或者講述裏面上比比皆是，但我跟你講是錯的。OK，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理解。 中亞不 荒涼。是對唐朝的時候中亞理解基本是完全錯誤。為什麼要這樣講呢？嗱，我哋佢裏面很多觀念嘅。其中我哋中間嗰個講法，譬如我哋叫用嘅觀念叫中央歐亞。中央歐亞嘅觀念就係喺歐亞之間嗰個嘅裏面，無論係上面嘅草原地帶、中間嘅半沙漠、半綠洲地帶，同埋下面一啲沙漠嘅地帶中間部分，駱駝同馬成為一個好強嘅交通工具。喺呢啲嘅部分裏面，嗰個移動好快速，所以中央歐亞成為咗，但中間嘅地方成為咗一個大家可以做交通交流嘅一個地方。嗱，另外我有即係譬如我哋可以睇下中呢一個範圍裏面一個地圖。咁當我哋講到譬如絲路。係中間嘅一部分，你見到一個地圖。咁其實咧，我哋會見到中間部分咧，中間圓圈嗰個範圍包住嘅地方咧，其實是中央歐亞大嘅一個範圍。咁就係我哋叫做宏觀嚟講叫蘇格德利亞或者粟特地方嘅一個範圍。咁依個咧就係今日嘅譬如烏茲別克啦、塔吉克啦、部分吉爾吉斯咧，都主要係喺依一個範圍我哋處理緊嘅一個部分。 呢個就唔係今日地圖嚟嘅，舊地圖嚟嘅呢個。 咁依個個範圍係當然係指俾你睇，其實就係中央嘅地方。咁其實附近你會見到嘅啲文明。古國，譬如伊朗啊、印度啊、中國啊，其實就喺依個中央歐亞嘅連接嘅一個範圍裏面。咁所以其實依個地方咧，佢本身就是一個交。 交通方便嘅一個地方。咁但係咪代表佢冇田咧？其實係一個錯誤嘅理解嚟嘅、嗯。第一咧，我哋有非常多嘅歷史證據講明咧，粟特喺六世紀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好強嘅一個嘅農耕嘅傳統嘅。咁你會見到正話地圖裏邊咧，有阿姆河啦，有石爾河啦，中間下邊有呢個扎拉夫善河啦。其實佢附近就係所謂嘅喜馬拉雅山脈啦，喀喇崑崙山脈嘅一個雨影區， 水源充足， 所以佢有河有水源，同一時間咧，佢亦都有好豐富嘅地下水。喺六世紀前後咧，其實應該好完整嘅農耕文明喺度，所以先會滋生人口，然後因為佢嘅腹地不足，所以先要做生意， 要移民。 第二就係咩咧？喺裏邊嘅眾多嘅山脈當中咧，常常俾我哋嘅海邊呢啲人嘅誤解就係佢裏邊係乾嘅，乜都冇。我哋話喺山脈同山脈之間咧，經常會出現一啲嘅牧草場。大約可以平方由幾十平方公里到最大250平方公里以上都得，代表啲咩呢？就係佢喺裏面係牧羊牧馬係好方便，咁而有牧草場呢，喺古代世界呢就代表住你一個戰略嘅一個核心地，你喺嗰度呢可以出發，而外人去到呢根本就唔知你有個牧場喺山峦之間，咁所以呢一個嘅形勢呢個部分，其實你會見到佢裏面的那個嘅腹地咧，其實令到你嗰個產量、產藥能力啦、商業嘅能力咧，其實都有喺度。就係因為咁，嗰啲人先會成為影響世界嘅一部分嘅人。所以我哋先至要講點解我哋要講粟特，佢哋唔係因為窮所以嚟嘅， 做生意嚟， 因為佢哋本身有佢哋嘅能力，佢哋先可以嚟。如果唔係，你可以諗下，即係佢哋唔係難民嚟噶嘛，係嘛？所以依個就係即係我哋講化學人嘅時候先需要理解嘅嘢。 啊，你講得好啱，即係其實我先即係不能夠係要 assume 咧，就係嗰啲嘅外人啲嘅或者係非漢嘅族群一定係 攞著數， 係咪？一定係一定係貧困，一定係乜嘢？佢哋其實你要可以想象得到，喺度喺我哋講緊，尤其是係唐朝嘅時候，唐朝係講緊一個由七世紀到十世紀一個咁時間段嘅一個時間，亦即是話咧。是一個依家一千年以前嘅一個時空，喺嗰個時空裏面，你要去旅行啊，係唔容易。你係要去跨越咁多嘅地方嚟到中國，其實講件事係唔容易。唔容易嘅也者就係話佢唔包括係唔單止你嘅意志要夠堅強，你仲有足夠嘅物質嘅基礎，係帶你由呢個嗰個地方去到另一邊。咁尤其是我哋今日嘅研究，我哋見到到咧，其實粟特人嘅有趣之處咧就係佢哋唔單止係經商，因為第二同時間因為經商嘅緣故咧，佢哋係亦都發展出自己嘅一套係私人嘅武裝嘅部隊嚟保護佢哋係一直由嗰個嘅嘅一跨越嘅大沙漠嚟到唔同嘅地方， 即係譬如貿易，中間佢哋嘅地方嘅索格底利亞啦，即係右邊嘅夫羅山啦，佢亦都可以經呢個中間嗰啲盆地位置，穿過天山山脈同埋呢個喜馬拉雅山脈中間嘅部分去到喀什，即係呢啲嘅路線，即係千山南路嘅啲路線，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而佢哋先做得到，佢哋先可以好 smooth 咁樣去做，即係唐三藏，你要去，你冇人拜。 唔係，而且係點樣？而且係佢哋旅行嘅時候係有武裝噶嘛，係有保護嘅。咁呢班旅行武裝其實去到中國移民，好多時候都做咗中國嘅僱傭兵，係一個好強嘅武力嚟。 係有呢個有啲新近嘅呢個嘅武資嘅出土，亦都發覺咧，其實喺好早嘅時候咧，粟特嘅軍隊已經參與咗呢個唐朝唔同嘅軍事行動。譬如就係話喺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係話唐呢個高祖起兵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啲嘅粟特嘅軍隊係參與咗入去。咁嗰啲軍隊咧，應該就係嗰啲本身係要係保護佢哋自己商旅嘅私人武裝。咁但係嚟到呢度中國 settle down 之後咧，亦都成為咗中國嘅武力。咁亦都另外啦，就係話即使係元武門之變，原來我哋亦都見到以前我哋睇一啲傳世文獻或者兩唐書之類嘅傳世文獻咧，見唔到呢啲人啊。但係咧，我哋今時今日有啲新嘅墓志出土咧，就見原來佢哋咧係參與過呢一個元武門之變，亦都係有啲人因為因此升官發財，有啲人咧因為買錯住，幫咗對家， 站錯邊， 咁啊衰咗啦！咁都見到唔同嘅粟特嘅官員啊、武將喺當中嘅起降升跌，其實好多唔同嘅故事入邊咧，我哋過去係唔知道。 係啊，即係我哋話而粟特中間嘅力量，亦都即係除咗喺蘇格拉底亞之外，亦都跨越咗去到七河地方，即係今日吉爾吉斯嗰啲部分，碎葉。即係李白故鄉，其實當時譬如唐三藏去取經嘅時候，佢都稱呼碎葉或者吉爾吉斯範圍係粟特地方，所以粟特地方呢個詞語嘅嚟源就係佢哋去到時候世界範圍好大。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嗰個 area 咧，中央歐亞中心地方，呢、這個所謂嘅河中地方啊，蘇格德利亞地方，其實就係粟特人可以辭請。而你要嘗試進入去同佢一齊並肩作戰做生意，或者要咩？你唔能夠唔揾佢合作，唔揾佢幫手。 咁不過又問一個問題，這個可能下一節先可以處理，就係既然佢又有錢，既然佢係武力嘅頑強，佢又聰明，佢又遊走中亞，點解佢唔會成為一個獨立嘅城邦？ 或者國邦，或者一個即係永遠都係長時間流散咧？即係呢個可能係稍後我哋可以都交代。 係啊，佢的確係一個好即係佢好善於融入喺當地周邊唔同文化。點解就是、因為當時其中嘅物產資源咧，其實係一個好稀有嘅 resources 嚟，即係你要點樣去知道邊度有啲咩？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喺即係唐詩裏邊有好多，其實佢唔單止喺。在唐朝有入嘅，東特厥裏面有好多係粟特嘅，其實亦都做咗好高嘅官位，亦都有一啲曾經係特厥嘅，然後過咗去唐做高官嘅人，咁啊，即係甚至乎成為改變唐朝天下嘅人添。咁呢啲古仔我之後可以講，但係你會見到就係當時粟特嗰個力量喺唐朝可能係一個高峰。而當我哋講呢個相關嘅問題嘅時候，我哋都講到呢啲嘅所謂化外之民啊，呢啲咁嘅人其實係點樣影響我哋所謂中央嘅大局嘅？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我哋继续讲咧，即系粟特嘅当时嘅情况。咁就见到啦，我哋都即系叫做咗个回顾啦，讲其实粟特或者中亚嘅地方唔系我想象中咁贫瘠、贫穷或者弱嘅。咁啊，所以佢嗰个嘅即系你喺唔同地方可以落地生根或者成化外之民咧，佢唔系一个走难嘅模式。其實佢更加多咧係嘗試去經商啦，或者情報啦，或者活動啦，或者因為中亞嘅人口滋長，腹地比較少，所以佢喺人口順利滋長之後咧，佢要喺唔同嘅地方討生活。咁呢個情況其實常見嘅。咁啊全部都話中華文化花果飄零係嘛，就是、因為我哋中國人口夠多，所以我哋先係夠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啊嘛。咁其實呢個係好事嚟㗎係嘛，咁大家應該要正面咁睇啊。 唔係，我哋其實一次過可以回應阿 Michael 先兩個問題嘅。首先就係粟特人點解唔建立帝國咧？即係可能大家要諗下，我哋作為中國人，或者可能係歐洲好多地方嘅人，我哋就習慣於咧一個國家，即係話一個民族要強大，就係要有好大嘅領土，要控制好多地方，要臣服周邊嗰啲人，係嗰啲所謂外族嘅人。咁但係粟特人嘅世界係點樣咧？即係佢哋可能發現咧，如果佢哋要喺一個所謂四戰之野裏面去建立一個好硬淨嘅政治實體，疆土好 concrete 嘅，咁亦都要不斷去擴張。咁可能呢樣嘢咧，佢哋得到嘅好處好有限。咁但係佢哋睇穿咗就係，如果佢哋去到唔同嘅地方建立佢哋嘅商業嘅網絡，亦都同各地嘅統治者、各地嘅百姓冇咩直接嘅抵觸嘅，咁佢哋可以攞到最大嘅好處。你諗下，佢哋去到唐又好，特厥又好，歐亞其他國家都好，佢哋可能係做大官、做將領，咁啊，即係佢攞嘅著數最大。 非常之簡短，我哋之前啲集所有討論，即係譬如安禄山呢位粟特嘅將軍，就其實就係一個嘗試，當然係一個失敗嘅嘗試啦。咁所以其實佢哋未必冇完全冇呢個心之後去做，當然有啲人係野心家，但係普遍嚟講，當時粟特嗰個文化形態都係喺經商度咧已經對到個足夠嘅一個生活可以見得到。咁所以未必點解我要做帝國咧？可能都係可能粟特人可能問呢啲問題。 唔係，所以係建立個帝國，我哋可能就要考慮有邊界嗰個概念啦。嗱，咁但係即係我哋睇翻中國人，我哋自古以嚟啦，嗰啲咁嘅即係講疆界嘅觀念咧，我相信即係可能比較早有一個實際嘅證據，有個疆界嘅觀念咧，就係話到係漢朝嘅時候，即係同越南嘅地方你有啲同處為界嚇，咁呢啲就係、是、或者係人工嘅一啲地標嚟到表現到疆界嘅概念咯。咁啊，但係到漢朝又點樣咧？其實漢朝嚟講，我哋可能會聽好多傳說話，譬如張崇獻地圖，就攞地圖嚟到去俾劉備叫佢入去即係益州嗰度去做王。咁但係咁呢個係咪真嘅？我哋都難講。但睇好地圖，如果係將嗰個政治行政區域嘅形態去描繪出嚟咧，可能就會有呢個咁嘅疆域嘅觀念出現。我相信即係，但係由於全世界我哋睇唔到啊。最早嘅可能去到明朝，我哋先見到咧喺即係明朝嘅皇家嘅一啲地圖裏面就會有一條國界線，即係除咗呢個即係長城以外，但係更早嘅會唔會宋朝都有？我相信都有嘅，因為宋朝係喺列國林立，可能要簽訂一啲國際嘅條約，即係嘅時候咧，佢哋要劃定一啲疆界。咁但係我哋即係今日苦無證據。 咁譬如漢朝西域都係一個好大概嘅觀念啦。咁即係譬如武帝去到輪台即係睇唐就叫北庭啦，就是、今日哈密西邊。即係哈密就哈密瓜，即係哈密西邊。其實 即係簡單講就係嗰度啦，即係遠嘅一個地方。咁冇辦法，有陣時前現代嘅時候，好多時嘅邊界未必咁清楚，但係會越嚟越清楚嘅。我哋之後啲集數或者揾個機會，我哋再詳細講有關。 咁當然啦，亦都唔係話表示咧，就係前現代嘅時候咧個國境就係冇染雞籠準地之所之係唔可能嘅，因為就算喺過去嘅帝國嘅時代，佢都會有自己嘅國防嘅需要。咁、尤其是去到呢個嘅地方官嘅時候，佢都要知道，喂，究竟我個縣去到邊只，去到邊度嘅人係我嘅人咧？咁其實咧嗰個嘅內外嘅分解亦都會有嘅。咁啊，唐朝咧嗰、那個、那個做法咧就咁，未必係用一條咁好明確嘅國界線嗱，呢一條劃咗你係你嘅，呢邊係我嘅。但係咧，佢會係有一個嘅大約嘅一個邊疆嘅地帶。咁啊，唐朝有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話佢喺法律上有規定，有一堆嘅州份，佢劃咗做嘅就邊州。咁嗰啲咧就係大概就係佢哋自己劃分出嚟嘅，就係、是、我呢個帝國所直接管轄嗰位置嗰個嘅疆界到邊度。咁當然啦，但係去到嗰個嘅邊州裏邊。是不是會有條線畫出嚟？哦，嗰邊係你嘅，呢邊係我嘅，就未必會係咁。尤其是去到呢個嘅邊州，其實邊疆亦都好多時候有啲嘅可能係外族嘅入侵。咁可能喺唔同嘅互動當中，有時會褪翻入啲。呢期我贏咗，我再褪翻出啲。所以其實嗰個嘅國界都會係一個互動。 都係啦，即係邊疆有啲州份都係即係會多啲情況，咁啊綠洲湖啊呢啲咁嘅情況都有。嗱、得問你啦，譬如粟特人，我哋咁翻返去粟特，粟特人嚟到真係冇尾嘅原因咁樣嚟到。咁喺唐朝嘅時候係咪就係、是、即係佢哋係點樣咧？就當佢係一隻外人，咪擺喺度監視佢啊？定係一個點樣嘅一個形態？我哋好想知道，即係移民唐朝攻略啊！即係、即係多咗蘇大人嚟到，咁我係做咩咧？我點樣可以申請到 visa 咧？即係幾時可以 使投資啊？ 係啊，我幾時有綠卡咧？係嘛？即係我諗呢個大家都好關心嘅問題啊！ 係冇錯，移民就梗係熱門話題啊！咁其實喺唐朝嘅時候咧，的而確實咧係有個 channel 有個方法咧，真係可以俾佢哋申請入紙，係我要做唐朝國民，係真係有呢回事嘅。咁、當其時尤其是咧，就係、是、去到最早我哋嘅 trace 到咧，就喺到武則天時期咧，佢直接係大開中門就話，所有粟特人，你哋係要嚟我哋唐朝做生意冇問題，你即管入嚟。咁又入到嚟之後，佢有一系列嘅優惠俾佢哋嘅，包括入到嚟之後咧，根據翻因為唐朝當其實行均田制或者就係、是、官方國家劃一骨地俾你自己去耕田或者係起屋嘅，咁、你會喺均田制下面，你會有田啦，亦都係啱入到嚟之後十年咧。法律規定有十年咧，你係免税。咁、所以其實佢係似乎係有一個 package 咧，就係話俾嗰啲人係 吸引投資移民。 冇錯，係真係嚟到。咁然後咧就係、是、話，當然但係有個 pay off 嘅，就係、是、話你入到嚟之後咧，你係唔能夠再離開唐朝。你入到嚟就要成為唐朝嘅國民，你係唔能夠再翻翻嚟。 有任務出啦， 冇錯冇錯。咁所以其實咧，好明顯就係一個係成個 package 係要將一啲外人吸引入嚟，吸引錢啦、人才啦、佢商業網絡啦、等等嘅資源入到嚟之後咧，就係鎖佢哋喺唐朝嘅國境裏面。咁亦都睇翻佢頭先嗰個國境嘅觀念，就係話國境係雖然佢唔係一條線，但係佢會喺沿邊嘅所謂嘅佢哋叫做有唔同嘅關口啊，有唔同嘅軍陣，其實佢係會。亦都會有國防嘅需要，咁所以其實去到呢個入到嚟之後，佢哋亦都真係唔係咁容易咧，可以出得翻去。 冇咗啲時期，即係安西都護府啦，就好遠啦，可以去到啊，所以自然就能吸引到啲粟特人過嚟啦。 你個活動空間大啲，咪睇個國境嘅概念啦，或者有個即係內外嘅概念。其實就即係所謂外人喺中國嗰個存在，就未必好感覺到。真正可能係中國政府要處理外同埋內嘅關係，或者一啲可能境內嘅一啲即係外籍人士啦。咁點樣去歸化入籍啊？其實係主要兩個方面嘅。第一個方面可能就係税收嘅問題。即係你如果唔要佢哋去交税咁，佢哋喺你嗰度住，冇咩同你冇咩交割嘅。咁所以嗰個財政嘅考慮咧，第二個考慮就係佢哋喺法律嘅衝突上面，如果有嘢即係有訴訟，點搞？ 嗱，即係等嘉平你一次個答案，即係譬如話，我嚟到移咗民過嚟，咁我嘅生活模式可唔可以保持不變先？即係你係咪嚟咗之後，你係咪冇？即係我要我點啊？我可唔可以拜我自己嘅神？係咪啊？我有我自己嘅宗教，我有自己嘅生活方式。我其實點樣當時嘅情況係點？ 係嘅，呢個係有個嘅方式係可以保持，而且係冇年限嘅。OK， 咁咧就係話喺呢個嘅當中，我哋見到今時今日有啲嘅出土嘅文獻，見到咧就係話，譬如話我哋見到喺敦煌嘅時候咧，敦煌有個地方嘅松花鄉，呢個鄉咧入邊係有一個大概係一個粟特人嘅聚居地，入邊嗰度唔單止我哋見到個户籍冊入邊有一堆係粟特名字嘅人啦，而且亦都嗰度有天教嘅廟宇咁所以佢哋宗教係繼續保持，佢哋都係繼續係領唐朝嘅田啦，然後就去耕種啦，然後點用佢嘅田產菜自己做生意咁樣，其實係冇問題 嘅。嗱，我要講先，漏咗少少嘢嘅，就係、是、我哋講粟特人嘅時候咧， 即係點解佢一定係化學人咧？就是、因為佢個樣好唔同， 係、 嘛？即、就、係、是、我知道呢度有啲即係圖啊，就出咗嚟。你睇下，即係佢咧就係一種即係 我哋高鼻生目， 係啦， 求驗。 即係簡單講就係、是、啊，求驗真係講得非常好，一睇就知咧。即係其實佢係當然係偏白嘅嚇，應該係就係偏白，即係高加索人種嚟。咁所以咧睇個樣就知唔同。咁騎埋只駱駝啊，又中意即係跳啲好靚嘅迴旋舞啊，係咪啊？中意玩啲總之好多雜耍，即係好多 skills 咧。喺我哋講唐朝嘅詩文裏面，即係詩詞文章裏面，成日都見到，即係佢哋一種獨特嘅生活文化，有好多嘅技能可以喺唐朝度生活。咁我真係想聽一下，繼續。 所以都可以陣間阿嘉琪同埋金明都係補充。不過我知道即係除咗生活習慣之外，唐律裏面都有講啦。其實異族如果係發生糾紛嘅時候咧，即係唔一定要按唐律嘅，好多時咧唐律規定可以按族。嚟到去即係去調解嘅糾紛，只係咧喺異族同本族有紛爭嘅時候咧，先至按律嘅啫。咁即係呢個即係亦都係一樣，就係會尊重佢當時佢點樣去處理自己異族之間嘅糾紛。 啊，呢個咧就係我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啊！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化外，其實咧我哋未清晰咁去解過呢個事啊。我哋有苦嘅觀眾，我哋其實所謂嘅化外咧就係化係文化嘅化啦，外就係內外嘅外啦。其實就係話係大底就係話係我哋呢個文化。以文明以外嘅一啲嘅個體，佢哋就叫做化外人。咁啊，呢個亦都同時間係一個法律嘅用詞嚟嘅。法律上面喺唐代嘅法律入面就係稱呼一啲就係唐朝管治以外嘅，就係一個化外人。咁所以好有趣嘅地方就係話，究竟唐朝嘅粟特人，佢哋喺法律上面佢哋係化唔化外嘅咧？其實咁也咁，但係我哋今日見到咧，也許就話當佢哋真係頭先講，佢哋可以移民噶嘛，歸化噶嘛。咁你歸化咗成為係唐朝國民嘅時候咧，佢哋大抵就已經係唐朝嘅化外之民，佢哋可以係同呢個唐朝百姓一樣有同樣嘅權利啦、待遇啦。咁你哋今日見到一啲訴訟嘅一啲嘅材料當中見到咧，就係話佢哋尤其是佢哋粟特人啊嘛，佢哋唔係講漢文咧，其實當中法庭係有翻譯嘅。我哋見到一啲嘅全世界好珍貴嘅一啲嘅法庭嘅訴訟嘅文件當中見到咧，就係話有一個嘅粟特人嘅嗰單案咧，就係話一個粟特人同埋漢人之間嘅商業糾紛。咁、那個粟特人就話，因為我漢語唔好啊，我冇辦法同佢好好溝通。所以最後要將呢件事咧就搬上去呢個嘅法庭當中。當其唐朝嘅法庭咧就有呢個嘅粟特同漢語嘅傳譯咧，就係幫佢中間去處理呢啲咁樣嘅問題。 其實粟特語當時都唔係係好普遍嘅，同埋粟特語當時係一個好重要嘅國際語言，因為好多嘅無論係特厥啦、唐嘅外交官咧，其實係粟特人。本身係粟特人，或者係粗粟特語，因為你要同外邊人溝通，大家都唔識，就好似今日英語嘅世界語言，但係好多嘅國家本身唔係講英文一樣，咁所以依個就係粟特當時嘅一個特色。 咁點樣判咧？係啊。 因為我頭先講緊呢個先，就係好似頭先講呢個嘅點樣去判咧，就係話呢一個問題咧，就係亦都翻翻去咩叫做化外之民，就係話呢個化外之民，若果嗰個嘅喺法律上面嘅 definition， 佢哋唔係講緊文化上嘅他者，係講緊呢個嘅統治權嘅他者，嗰啲唔係我所統治嘅人群先至為之化外的話咧，其實粟特人正正因為佢哋歸化咗之後，其實佢哋應該咧係繼續係接受唐朝嘅法律去判。 唔再係異族啦，即係 係咯，應該就 安樂 係咯， 冇錯。我哋今日見到嘅一啲全世界關於粟特人當中嘅呢個嘅案例當中咧，其實都係見到佢哋都係繼續喺唐律以下咧，去接受呢個嘅處理。 所以化外人有犯，係外籍人士在中國境內有犯。 嗯， 即係如果兩個外國，譬如可能新羅嘅或者係高句麗嘅，佢哋打起上嚟喺中國境內，咁由於佢哋各有官長，即係佢哋有自己嘅國家，所以佢哋喺中國境內，即係如果係同族犯案咧，就用佢哋自己嘅族原本國家嘅法律嚟處理；如果係異族嘅咧，就用唐律嚟去處理。 冇錯，咁其實但係呢個要處理嘅其實係一個唔同法律衝突嘅問題，就好似今日國際法當中都話，兩個唔同法系有衝突嘅時候，咁點樣去處理咧？其實喺唐朝嘅時候亦都係呢個問題。咁其實你呢個族群嘅文化上係唔係同一？並不是一個最後的重點，重點就是你是不是同用一堆跟我們不一樣的法律，於是乎我們有不同的方法。 所以說即國有國法，以為得一法，其實都可以有很多法。各位觀眾好，回到來最後一節的歷史是這麼說的。正話講了很多有關粟特的一些情況，粟特的一個部分。正話都講到就是一個地方可以有很多法規給不同的人，因應不同的人他的特殊的情況。咁啊，我哋可以一國多法。 係咪？呢個情況係特殊嘅，即係特殊就係特別對於譬如而家嘅家庭觀眾，覺得 而家嘅法律係一個屬土嘅管轄權嘅法例，咁、yes. 法律嘅概念就係話，你喺邊個國土就受邊個國家嘅法律嘅管治，即、就、係、是、對於當今嘅所有人嚟講都好好似好普遍。 如果你唔係就有特權， 係啦係啦就唔得。但係其實以前唔係嘅，即係其實喺譬如喺中國嚟講，喺晚清以前其實都唔係，即係我哋唔係有一個屬地嘅法律管轄權嘅概念。喺晚清以前嘅帝國時期咧，其實好多時你屬於唔同嘅族。你可以用翻當族嘅族例或者一個法規去管理你自己之間嘅糾紛，呢、這個並唔係特意嘅事嚟嘅。所以咧，點解要分法外法內？就係如果我唔知道你法乜咧，我係唔知道你嘅糾紛用咩法律去處理。所以這個呢個咧叫事先講明，即係同今日嘅法律管轄權嘅屬地概念係好唔同。 係好啊，就係好正嘅一個補充。 不過，如果從法律嘅角度、法律嘅發展嚟睇咧，咁我覺得由唐朝開始到宋元明清。嗰、那個發展嘅過程咧，我都有一樣好真係好有趣嘅發展嘅，就喺、是、中國或者中華帝國嗰個胸襟，即係究竟係佢越嚟越大定係越嚟越收窄嘅？咁點解咁講咧？嗱，原來唐律咧就係、是、化外人相犯，即係你喺唔同國家嘅人嚟到唐朝，咁如果你互相之間有一啲爭訟嘅話，用咩方法處理？即係如果係同類嘅話，就用你原本嗰個國家嘅法律；如果異類嘅話，就用唐律。咁呢個就係唐朝嘅規定啦。嗱，跟住但係咧，即係當然去到宋元咁有好多嘅發展，特別係元朝外族統治呢啲更加即係佢哋可能即係用本族歸分本類嘅處理更加明確添。睇到明朝點樣咧？明朝條法律咧改咗名，係化外人有犯。咁啊，但係成條都係廢話嚟嘅。點解係廢話咧？因為就係你外族嚟到中國有犯案，咩情況都好啦，都係用翻明律嚟處理。即係其實話以前嗰個規定已經取消咗、即係已經基本上就係、即係而家所有人都係要由大明律去處置嚇。咁、呢個 冇理由蒙古人有優勢嘅、即係冇理由一定要。 但係呢個化外人有反呢條法律，大家可以理解到清朝就當然係一筆勾銷啦。咁、但係明朝咧，對於中外嘅關係，咁我覺得仲有一條比較重要嘅法律咧，係可以值得攞出嚟講兩講嘅，就係、是、蒙古色目人婚姻。好啊，點解要講蒙古色目人婚姻呢？其實明初你知明太祖趕走蒙古人，佢就好着重咧要建立翻一個中華嘅道統，即係建立一個咧即係屬於中國人嘅帝國，就要將蒙古嘅習慣、蒙古嘅影響全部要喺佢統治之下，甚至喺地球上消失嚇咁、樣咧。但係問題係當然做唔到啦。 係 咁，但係佢喺個法律上邊咧，即係整呢條法律係想搞乜嘢咧？就係、是、要去將蒙古同埋色目人，如果繼續居住喺大明嘅境內。咁佢哋就唔可以咧同類結婚，係、啦，即係同類去婚姻咧就要離異嘅，或者甚至乎咧同類 即係一定要同漢族 漢人係啊，同漢族咧嗱佢但係嗱我陣再講呢個細節啦。咁但係佢要同類唔可以結婚之餘咧，如果你有犯咧要離異之外，仲要做苦工啊、做奴隸啊等等，即係要用到咁猛嘅。 即係如果現代觀念都違反人權，我明白。 係啊，即係唔可以，即係要將你個種族喺中國嗰度消失。係要被同化咗佢，咁所以即係我係話佢對於中國嗰、那個即係可能漢人嘅本位嘅主義，或者甚至乎係你話即係種族主義係好強的一樣嘢。咁但係一樣嘢，我覺得喺呢條法律裏面咧比較特別啲嘅，就係、是、我其實應該喺第一地方睇唔到中國人三個字，但第一次見到中國人呢三個字咧，就喺、是、呢條法律裏面佢就話咧，即係嗰啲外族咧，嗰啲蒙古色目人咧，係要同中國人結婚。係啦，咁嗱，但係即係蒙古人就冇得搞啦。咁但係其中嗰啲色目人，即係譬如係佢哋回回嘅、即係喺西北嘅嗰啲居民嘅，佢哋就如果漢人即係中國人唔願意同佢哋結婚，就俾佢哋同類相分啦。咁但係所有針對性嘅，唔係所有嘅色目人，所有蒙古人都唔得嚇，即係蒙古人就唔得啦。咁但係即係部分嘅類別就可以。 不過講到即係國籍啊、歸化等等咧，其實阿嘉齊都講到，其實呢個除咗係要愛嚟即係處理一個咁大嘅地方嘅國家有唔同種族嘅人佢哋紛爭嘅手段之外，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政治甚至係地緣政治嘅手段。其實一路以嚟去到明甚至去到清，都冇一個好清晰嘅所謂即係國籍嘅法律。其實中國第一部成文嘅用西方概念嘅，唔好講化唔化啦，直情係國籍。叫大清國籍條例，其實去到1909年才有。咁點解嗰時有？其實都同地緣政治好有關。第一，晚清新政要改革啦，所有法律都要用西方嘅法律概念去改，希望可以得到即係取消領事裁判權。咁啊，再加埋其實國籍對於清嗰陣時嚟講係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就係因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好多地方都有華人。 大清割地條例喺1909年有嘅時候咧，主要係因為河屬嘅爪哇，佢哋要有一個屬地主義，話所有喺爪哇嘅人都係屬於荷蘭國籍。咁當地嘅華僑就好驚，即係佢哋覺得，咁我突然間變咗唔係清帝國嘅，唔係中國人， 變咗荷蘭人。 係啦，咁無端端點解會變咗荷蘭人咧？咁所以清帝國就要即係一方面要法律改革，一方面佢要去對抗呢件事咧。咁啊出咗第一步嘅大清割地條例，就係、是、用一個叫血脈嘅主義，就唔係屬地主義。總之你爸爸係中國人，你就係中國人。又或者你唔知你爸爸媽媽係咪中國人，你喺中國生嘅中國人，咁就可以包曬。咁因為喺荷蘭嗰啲，即係佢爸爸媽媽應該係中國人啊嘛。 多 Michael 呢個真係好正，嗱諗下即係河屬爪哇係嘛？突然間荷蘭話：我要你全部爪哇人變做荷蘭人。 係啦， 咁所以咧當地有啲人我唔係啊嘛，我梗係要驚，咁所以就召喚佢真正嘅本國人，就希望整一條法例， 冇錯， 去救依一班喺爪哇嘅 國籍。 哇，真係不得了！ 而呢個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其實係見到喺即係晚清時候，中國對於個外嘅態度係唔同咗。即係好多研究華僑史嘅人都有一個好經典嘅案例，就係喺乾隆時候十八世紀嘅時候咧，喺呢個嘅同樣地喺印尼咧有一個大屠殺嘅事件。呢件事咧就傳翻去清朝嘅時候，乾隆王見到話，切呢班咁嘅人點解要無啦啦天朝上國嚟大清好地 咁遠生活？ 你到咁遠做咩啊？所以咧你都理過佢，就即係冚埋本奏折咧，就完咗件事。咁但係去到晚清嘅時候，就見到佢成個中國嗰對外嗰個嘅態度係完全係唔同咗。 係，其實佢民國都係噶，即係其實晚清嘅所謂嘅大清國籍條例就係延續咗去民國，就變成即係中華人國嘅國籍法，就係1914年甚至1929年都有修改過。中間其實佢都係用呢個國籍嚟到去對抗啲所謂即係入侵啦，或者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譬如話我哋講緊喺禁戰爭之後，咁啊朝鮮同日本合併啦。咁啊當然種種好多原因，朝鮮人就過境去到中國嘅境內啦。喺民國嘅時期，講緊即係1910年代中或者1920年代。咁喺接壤朝鮮嘅中國國境，其實吉林省即係而家嘅所謂嘅延邊區或者係延吉市附近咧，咁其實聚居咗好多朝鮮族嘅人啊。咁但係日本本身有國籍法嘅啊，日本嘅帝國嘅國籍法就係話，如果你係攞到其他個國籍咧，你就喪失日本皇民嘅國籍啊。咁理論上，如果嗰啲朝鮮人去咗延吉市或者係即係延邊區嗰度，如果攞到中國籍咧，佢就唔再係日本人啊，咁但系咧，日本人咧为咗对应呢件事咧，唔可以俾咁多朝鲜人唔系日本人咧，亦都希望入咗中国嗰啲朝鲜人咧成为日本人，就帮佢日本扩张领土进入咗吉林咧，就有一个另外规定，除咗朝鲜人就例外啦。朝鲜人你接受咗中国国籍或者外国国籍咧，你都不能放弃本国国籍。咁啊，朝鲜就好棘啦，因为咧朝鲜又棘，中国籍中国又棘，因为谂下，如果系民国，如果你有一笪咁大嘅领土，有几万人，而个个都系日本人。咁你咪日本佔領咗中國一部分咯，已經係嘛？咁所以咧，中國就諗計啦。咁佢就要有呢個國籍法去勸你盡快入籍。咁當時國籍法就話：，你只要20歲啊，你只要身體 OK， 有能力維生，品格良好啊，咁你就可以歸化成為中國籍啊。咁你歸化咗中國籍嘅中國人，咁我就唔會俾你日本佔領。再加埋咧，佢話：，你歸化咧，我就俾土地你。咁呢個令到當時咧有個好特別現象，好多學者都研究嘅就係朝鮮人。朝鮮族人不是朝鮮人，又可能不是日本人，又可能不是中國人，又可能三人都是，就會出現幾重國籍嘅情況。 係啊，即係但係你記住咩？舉個咁精彩嘅例子，好重要嘅嘢就係你當時就算喺大本帝國嘅統治之下嘅朝鮮人，只要你有價值，只要你有價值啊，你有 value。大家爭你 是日本人 啊，冇錯冇錯， 大家係爭你，你唔好以為自己什麼也不是， 爭住俾個 國，冇錯啦。 呢個就係問嘅問題，就梗喺呢個大家爭奪嘅時候，係咪會俾到個當時嘅朝鮮族嘅人多咗一個空間去移動，可以揀啊，可以揀做中國、日本或者做唔同嘅人咧？係咪多咗嗰個空間俾佢哋去發展？ 直情係啦，即係佢當然佢其實佢主要都係為求生、為揾食。 Yes， 咁你得個土地，得到兩個國籍。再唔好忘記，其實有一個好大嘅 leverage， 或者即係可以利用嘅空間，就係、是、當時即係去到嗰段時候係有21條嘅要求。Yeah. 當時喺滿洲嗰個地方，即係以前滿洲嘅地方，即係大東北嘅地方，係可以有領事裁判權。即係話，如果你有咩事嘅時候，發生同中國人嘅事嘅時候，你可能你可以揀唔受中國法律管理。咁對於朝鮮人嚟講，其實係即 係有 壞啊！ 真係好正。 係咯，但係嗰時點解冇諗到將全部日本人都變曬中國人？ 咁咪唔怕咯。 咁同我知啦，我知啦。品格， 品格唔好，品格唔好， 講笑啫。不過 大家都係重複後人啊嘛，所以都係，唉，真係 咁咪得咯。係啊，咁咪唔使怕侵略。 咁唔緊要，屈原都可以係咩人都得嘅，真係話。 咪但係 申請文化遺產，講出嚟費事話申請文化遺產啊，去申請做韓國啊。 咪但係即係講到頭先阿金平講到即係荷蘭人屠殺呢個中國嘅華僑咁樣啦。但其實呢樣嘢喺成個東南亞好多地方。即係明末以嚟，譬如喺馬尼拉，馬來人做過唔少次嘅。咁但係呢個問題係原來到清末咧，我哋可能睇到清朝好積弱，咁但係反而喺個國籍嘅法律嘅框架之下，因為我哋都知道清朝喺唔同嘅即係華僑嘅聚居點建立咗唔同嘅理事， 冇錯， 嗰啲係領事嘅即係手下官員用中國嘅法律嚟到處分佢哋，係爭取翻中國海外華人嘅啲權益。即係呢個咁海外華人嘅權益受到中國嘅保護下，原來喺中國最積弱。就外輪最侵略嘅時候發生，真係好吊詭一樣。 係啊，所以你會見到我即係、就是、我自己睇嗰個情況就係、是，即、就、係、是、簡單就係大家有個走位，即係喺一個大家都喺競爭、喺一個爭逐嘅情況嘅時候，咁其實你自己有一個你以為一個好弱勢嘅國籍啊，譬如我朝鮮狀況，但係其實唔係咁嘅，你可以喺依度尋找到自己嘅空間，因為你以為自己係。勢孤力弱，但其實喺一個強大嘅各種力量嘅爭議之下，其實只要你夠聰明，只要你夠醒，你就可以揾到好多空間。之前一集數我哋都講過，你可以係即係呢個嘅滿洲軍人，但然後即係翻去成為即係朝鮮嘅總統啊！你會見到有呢啲咁嘅情況喺現世度出現，無論係大家競逐要求你係咩人。或者你想做或者唔想做咩人都好，首先你要做个非常之有价值嘅一群人。 Thank you.